传染力增加七成。法国放宽对从英国入境货车的限制，容许持新型冠状病毒阴性检测结果的司机入境。英国政府当地星期三早上开始为前往法国的货车司机安排快速病毒检测，大约30分钟有结果。如果对病毒检测呈阴性，可获放行前往法国。如果呈阳性，要再做检测，期间在车上或者附近酒店隔离等候结果。法国为应对变种病毒，一度禁止来自英国的所有人员往来，几千架货车滞留肯特郡多佛尔港。有货车司机不满等候时间太长而鼓噪，期间有人堵路抗议，被警方拘捕，并且有司机尝试强行进入港口，同警员有肢体冲突。英国官员说，军方将会协助检测，但是由于人数众多，估计至少要几日才能够清笼，呼吁货车司机不要前往肯特郡。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753， 日元 103.57， 瑞士法郎 0.888， 加元 1.284， 人民币 6.541， 英镑对美元 1.353， 欧元对美元 1.22， 澳元对美元 0.75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1。 日经平均指数报 26,714 点，升18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72.27 美元，卖出 1872.93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一度云带正是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圣诞节假期至到下周初天色明朗，日间和暖，下周中期显著转冷。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咁红隧嘅九龙入口开始繁忙咯。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咁另外咧喺新界，由于有渠务工程，大涌桥路沙角街交界啦，部分嘅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二台通识60秒。 你睇下呢个玩具几得意，系我送俾我侄仔噶。 得意啊，几得意嘅。喂，不过咧唔系好啱送俾你侄仔喎。 吓，点解啊？ 拣玩具俾 B B 咧，应该避免拣啲咧软毛质地嘅毛公仔，因为容易咧会积存尘螨，又好难洗噶。 系啊，我谂得唔够仔细添。咁我唔直接俾佢玩啊，就系摆喺佢嘅床边得啦啩。 诶，咁又唔好、啊。你谂下，如果你喺佢张 B B 床嗰度咧摆满毛公仔，佢瞓瞓下转身，咁啊有机会咧俾啲公仔遮住个口鼻，会妨碍呼吸咯。严重嘅咧会窒息噶，又或者咧佢对尘螨过敏。搞到皮肤唔舒服添， 咁恐怖！哎呀，咁我要提埋我嘅屋企人，唔好摆公仔喺佢张 B B 床度啦。 除咗毛公仔咧，枕头同埋毛毡呢啲软身嘅物件咧，都有机会阻到 B B 呼吸嘅，所以咧，家长要时刻保持警觉。 多谢你嘅提醒啊！ 以上资讯由儿童事务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彭晴、和莉。 二台通识60秒。 喂，我哋要送份圣诞礼物俾普天下嘅爸爸、 啊，跟住又话送个酥跑俾你啊！ 喂，花田，我戴口罩唔使用啦。 诶、欸，等我程振鹏送条呔俾你啦。 Home office 打嚟做咩啫？ 咁送咩啊？ 诶、欸，我想要框框声啊！ 我哋帮你唔到噶噃。 帮到噶，我想要个框框声嘅铁饭碗。 咁你宣誓啊！ 丰收快活人，祝各位爸爸都有个 铁饭碗。 民政小五个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福每 系咪真系咁易啊？ 嗱，做家务啊嘛，简单啫，训练有数啦。我等我考翻个 A 翻嚟，然后我每日有得收钱帮人接皮，几劲？ 有冇咁简单啊？ 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由黄耀祖饰演的阿琪，点样由做家务开始新一个单元的故事？ 留意逢星期一下午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同途展翅。 无论六点开始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最近有朋友约我食饭，我话你咁得闲唔使翻工咩？佢煞有介事同我讲，我在家工作啊！你唔系唔明啊嘛？唔知几时开始，在家工作已经变成放假嘅代名词。如果公司安排你在家工作，而你在家真系工作嘅话，就系愚蠢嘅象征。可能真真正正在家工作嘅人，只系得你屋企嘅外佣姐姐。 晨光第一线，祝大家圣诞快乐。 晨光财经第一线。 哇！真系超级有圣诞气氛啊！头先听完钟哥咁样讲，8点11分啦，早晨 Kitty， 早晨啊，哦，早晨晨光啊，听众， 系啊，欢迎你选择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晨光第一线呢、这个时间咧，当然要睇下股票啊、股市方面嘅情况，请我哋嘉宾出场先啦，有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啊 ，Kitty 啊，哦，各位晨光嘅听众 ，Merry Christmas，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哇 ，Dicky 讲 Merry Christmas 都好好听啊，希望一阵咧完咗呢个环节嘅时候听多一次啊吓，不过咧先聚焦啊，讲下咧港股表现先啦，恒指琴日咧都几叻仔啊，升咗223点啊，领涨嘅咧都系一啲新经济股份啦，包括咧小米啦破位再破位啦，咁啊京东健康咧继续健康落去，今日嘅市方面虽然半日市，你点去分析呢？ 我觉得京东健康好健康呢、這个真係都即係相当有趣。嗱今日係半日，咁其实呢都即係假期嘅心情呢可能今年同以往有啲唔同，但唔紧要，我哋最紧要个心境继续愉快，就算屋企一齐整整健健康康食餐饭都应该可以好感恩好开心嘅。 冇错。 嗱股市呢就咁过去我都有讲过，就係话我自己对于个指数呢由现在到年底呢又唔係话有个好亢奋乐观嘅睇法，即係话对上嗰个27,040呢暂时都有个短期嘅顶，我暂时都维持不变呢个睇法。起码喺而家呢一秒钟呢，即係不论你话外围股市表现点都好啦，港股昨日呢都有弹咗嗰些少呢，都有一个几主要嘅原因嘅，咁同呢一个呢恒生指数嘅一个改革呢都有啲即係好直接嘅关系，因为一阵都可以再讲。咁但係起码喺即係昨日个交易日呢都会见到啊，即係都有部分啲新经济股都继续呢都做好啦，包括我自己都好鍾意，或者过去都有讲过啊，真係如果要讲咩反垄断啊、直播平台啊、互联网金融监管，佢影响最少喎、啊。咁嗰隻就係小米啦，咁啊繼續都即係做好啦，又創新高啦，咁但係其他你話係咪真係一個好明顯嘅一個即係好持續性嘅突破嘅趨勢呢？我就覺得都未仲未氣候，但有個別嘅股份呢，頭先歐都講嘩京東健康真係好厲害嗱即係由佢嘅招股到上市，到上市之後之後再一路咁爆升上去，咁即係段段有力，同埋即係日日都有好消息啦，市值大過都 講過㗎啦，市值大就會點啊？即係紛紛入曬嗰啲指數成為成分股，咁呢個大家都知㗎啦。咁入咗做成分股，咁點啊？咁你真係成為成分股嘅時間，啲相關嘅指數基金嘅局主都要買㗎啦。咁亦都大家都會計到數。咁但係真係比較快嘅咧，呢、這個就真係買哇，好未完啦。過去我都有講過，喂，真係嚟到依一刻。仲有兩個憧憬喎，第一就係所謂嘅呢一個深滬港通啦、成為港股通嘅股份，第二就係入恆指，咁跟住三爬兩撥咧，日前咧即係深交所又宣布埋，又入埋呢一個即係港股通，即係北水嚟緊又買得，咁就真係如入無人之地大滿貫噶啦，即係咧人生勝利組嘅，如果佢係一個人嘅話，咁所以咧就個股價咁強勁，咁就剩翻一樣嘢未發生。咁呢樣嘢會幾時發生？亦都會好快發生，亦都唔會多過半年。咁就係話咧，成為埋恆生指數成分股啦。咁、所以咧，即係而家就仲有一個憧憬喺後面。咁但係真心講，你話如果你話京東健康就即係200蚊呢啲水平咧，啊，我只可以講就真係好多嚟好憧憬咧，喺佢而家呢一刻嘅股價同估值咧。同個市值咧都叫做反映咗咁解咯。 嗱 ，Dicky 啊，頭先你提到呢個恆指改革就問多少少啦，喺裡面重中之重咧，我諗就係嗰個藍籌股啦，就由目前嘅52隻咧就話增加至到65隻，又或者係80隻。咁最快明年5月咧就會迎嚟首批嘅藍籌新季。咁啊，大家可能都會想偷步尋寶啊，諗住睇下點樣部署下。咁 Dicky 有冇少少 tips 咧？ 好，要讲呢个恒生指数改革都系一个好大改革啦。由指数成分股咧，由我即系啱毕业开始啦，吓、啊，即系千禧年，诶、即系唔好讲几时。嗰阵时33隻，跟住咧有咗 H 股咧就38隻，跟住38隻唔够位，就一次过加到50隻。咁跟住咧就即系接二连三平领白行咁啊入晒去咧，咁50隻咧个位咧就入到满晒啦。咁而家再加位咧，咁有几样嘢嘅。第一咧就系话65至80隻啦，咁但系咧亦都有个个股上限，即系话每一只股份占个指数嘅比重最高咧，就由10%就进一步下调去到8%嘅。嗱呢样嘢唔出奇，因为以往系由冇限到25% 咧，一路23、15、15咁，跟住咧就而家去到8，咁同个科技指数一样，呢个唔出奇，因为哇你咁多成分股，咁你唔好可能仲只仲10% 咩？咁所以寻日咧腾讯系远远地嘅，原因就因为佢就去到10%嘅，去到个上限嘅咁。咁当然其实唔系话十或未有一撇，因为呢一个所谓嘅咨询咧都1月底先至去截止噶，咁真系要生效起嚟，即系我都估计系要去到第二季，宣布得第二季咧，其实讲紧应该出年嘅8月噶啦，咁所以未咁快嘅，咁但问题，市场即刻反应就系点啊，即刻寻宝噶啦，好似 Kitty 咁讲啦，喂，咁即系谂下边只会入到啦，咁所以而家咁样谂咧，市值大嗰啲一定会系比以往系快好多，因为咧讲多少少就系喺恒生指数嘅呢一个。即係話諮詢文件出嚟咧，佢都有講到嘅。2020年咧，今年咧其實市值大於1000億嘅新股咧，市值啊嚇，其實都有10隻咁多。咁當中有1隻咧，更加個市值大過10000億嘅。但係就算市值大到1000億咁講都好啦，根據現行嘅機制咧，佢就要排隊等嘅，等時間過。咁點解咧？因為如果唔係頭嗰5名市值最大嘅股份咧，係可以3個月內。就已經係入到去恆指咧嚇，3個月咁你叻到極，跟阿黃桂林都係學到外語啫，係最叻噶啦，已經係咪3個月啫嘛？咁但係而家唔得啦，咁即係好明顯就起碼都要等個時間過，咁所以咧而家就話唔係啦，總之你夠大隻咧，我哋就輕輕含含俾你加入去，咁就唔需要等話咩市值排名第幾，最遲可能要等成2年咁多。如果你個市值排名喺50以外，咁而家就可以會快啲咯。咁變咗即係如果頭先我哋講嗰啲哇，京東健康啊，甚至乎第二上市嗰啲京東集團啊，以至到總之市值大於1000億嗰啲咧，大家望下啦，撳個報價機啦，撳落去啦，農夫山泉啊，一路數落去，就算即係市值再細啲，得個1000億都唔到藍月亮，即係呢一啲全部都會係好加快咁樣入到恆指。所以尋日咧有好多呢啲股份咧都有少少反應嘅，因為呢個消息升咗啲咧，我諗都唔多唔少同呢一個恆指改革有關咯。 咁啊，散股民又可以部署下啦。不過咧，部署咧仲有下個禮拜嘅，即係未咁快發生嘅。咁啊，尋寶咧亦都唔係今日尋咧，聽日就見到寶嘅咁樣。 快嘅。 係今日咧平平安安過個平安夜先啦。非常多謝咧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啊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我持有蓝月亮嘅。 好，唔该。Merry Christmas 啊 ，Dicky。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 Thank you， 圣诞愉快。 拜拜。 拜。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困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12月24号啦，8:19。早晨，钟哥。 早晨啊，崔杰彤。 早晨，小白。 早晨啊，小白。 早晨，钟哥。 点啊，小白。 早晨，崔杰彤。 有乜嘢带嚟啊？ 啊，真系圣诞节咧，个个都应该系开心心咁样嘅。 当然啦。 今天是24号啦，系咪？喺圣诞节嘅时候，我哋好多时都会谂下圣诞，梗系要有圣诞大餐啦，系咪？食对我哋嚟讲咧，相当之重要嘅。啊，原来喺呢个世界咁大一位嘅年轻人咧，咁佢喺佢后生嘅时候咧，即系差唔多20岁嘅时候，中过一次。好像我哋上一讲嗰啲彩票，好啦，咁啊中咗彩票嘅时候，咁佢喺日本嘅，中完彩票之后咁啊有笔巨款啦，咁呢个巨款都几百万。 佢今年几多岁先？ 佢今年已经十几年嘅事嚟噶啦， 即系都系30几啫， 系啦，都系30几嘅啫，冇错啦。 咪先，你话佢中咗几百万，系几百万港元啦，美金 定系津巴布韦币啊 ？yen 啊，日本系咪 yen 嚟？ 翻咧都几百万嘅港币嘅，系啦，好似都差唔多近挨近1000万嘅咁样，咁啊都叫做。真係相當之唔錯啊，係咪？咁佢個人咧有一個嘅可以話優點，又係缺點。佢好中意食嘢嘅，係啦。咁啊食嘢嘅時候咧，可以不斷咁樣去食啊，去追尋自己嘅美食。佢直頭好似咧係一個即係動漫入邊美食家咁樣。哇！我要揾到全世界最好食嘅嘢。 佢係食神定還是孤獨的美食家先？ 佢係孤獨的美食家。 如果是食神嘅話咧，就是、多多唔夠佢食啊！食神要食好嘢啊嘛。 係 孤獨的美食家，我未見過。佢咁多輯裏邊係食好嘢嘅，佢都係食嗰啲， 佢食好味嘅嘢， 係 啦，又唔至於會食窮佢嘅。 其實佢可能係食神，但係點解最後都係話佢係孤獨的美食家呢？因為佢真係食太多好食嘅嘢啦。一路食嘅時候咧，佢就發覺啊，呢一樣嘢要幾多錢嘅？唔緊要，我中咗彩票，咁我可以俾，係啦。佢不斷去食，好啦，食咗一年，食咗兩年，又過咗唔知幾耐聖誕節，又食咗幾多餐聖誕大餐，去到嗰啲咩1月1号又食好嘢。總之每逢每一餐要食嘅時候，佢都會諗。我呢一餐我點樣利用自己嘅錢，去到揾啲好食嘅嘢？咁你都知啦，其實。亞洲地區的食物呢是特別好吃的，日本、香港、泰國、中國、台灣，其實很多好吃的餸都可以很容易找到， 世界各地都有好吃的東 西，是啊，但我覺得亞洲的菜是特別好吃的，它還要身處於在日本呢，有多米芝蓮餐廳，是不是？它又有錢又給了，好了，它不斷吃不斷吃的時候呢，它就發現了一件事，第一自己的錢開始少，原來它吃的東西真的挺貴的，它差不多呢吃完整副身家，好啦，当佢食， 你咁惊讶做咩啫？ 唔系啊，咁我谂住佢有1000万啊嘛，佢话几乎 系啊，佢、真系差唔多近1000万，但系佢差唔多食晒。 应该佢买咗楼先啦，即系咯，500万买楼都500万。 你应该介绍个屋俾佢食先， 系咯， 点样投资先啦、啊？起码都。 你就想象得到佢对于食嗰个坚持同埋嗰个爱好咧。實在比買樓咧係嚟得更加緊要啊！好啦，咁啊食下食嘅時候咧，都差唔多食曬自己副身家啦。佢突然間道出咗一個嘅道理啊！呢、這個咧就係我哋都幾值得聽嘅一樣嘢啦。 坐食山崩係咪？ 除咗坐食山崩之外咧，佢就發現呢個世界最終嘅美食係啲乜嘢？佢就話：你哋估佢食過咁多美食啦？ 唔使諗啊！我睇過咁多咧，關於烹飪啊，或者食嘢嗰啲劇集啊，又或者係嗰啲卡通片咧，最後一定係媽媽嘅美食。 媽媽嘅美食， 即係 媽媽煮餸嘅味道先至係最好嘅。 呢個肯定係其中一個答案， 一定係一個標準答案， 一個標準嘅。 但係就 唔係嗰個衰仔嘅答案嚟嘅。 通常咧睇嗰啲劇集咧，就係嗰啲衰仔一定係自己啊，即係飛黃騰達之後，最後家道中落，跟住咧流落街頭之後。有人送上一碗熱飯， 仲要是叉燒飯嚟嘅。 咦？這個橋段咁似以前中國嗰種韓信嗰啲橋段 一吃一啖之後，流出兩行眼淚，跟住是洋葱，原來裏邊加咗洋葱。 點解會流淚呢？原來就係洋葱。 因為媽媽細個嘅時候經常都係落洋葱。 嗱，但係咁，我覺得咧，聽完小白即係講嘅呢一個橋段咧，佢食得曬佢嗰。 啲彩金啊，咁样佢都唔系一个孝顺仔嚟嘅，即系你攞到一 屋企人自己食晒， 系啦，咁所以佢应该讲唔出阿钟哥你嗰番说话，最好味都系妈妈煮嘅餸。我估 食晒自己彩金之后，跟住翻屋企食妈妈嘅餸，嘅餸咧就觉得好食咧。 道出乜嘢道理啊？ 吓，咁佢道出嘅道理咧， 系咪寿司最好食？ 唔系，佢觉得最好食嘅餸咧就系食物本身嘅味道，因为嗱，佢去咗食好多唔同嘅菜咧，都系经过譬如腌制啦。烹调啦，咁结果咧，佢食匀晒可能全日本嘅餸，我当佢食晒全日本嘅餸啦。跟住佢突然之间发觉，原来用水去到烚嘅食物咧，系最好食。 即系爱上打边炉啦， 烚布烚布烚布烚布， 烚布烚布都有味啊，都有汁啊， 系啦、 即系你嗰个烚椰菜啊， 烚椰啊， 哎呀， 我即系几廿年前我已经体会咗呢一样嘢。 系咯，唔使食晒，唔使坐食山崩啊，中国都知道。 一行就行到去终点喎，中高嗰位人。 跟住之后点样啊？ 好啦， 原来我真系 佢咧就 真系估唔到。 佢发现咗咧，就原来最好食嘅咧就系用水烚，烚出咗咧就系食物本身嘅味道。咁啊，头先话过啦，佢都坐食山崩啦，咁啊啲钱都差唔多使晒。佢用咗最后一笔嘅钱咧，就系、利用佢自己条脷去到开咗间餐厅。因为佢话俾人听，佢食匀晒可能全世界嘅美食，然后佢就出咗，佢曾经出过一本书，咁佢亦都即系用嗰本书去打响名堂啦，就话我食晒所有美食，我可以分别出边一种嘅食物系最好食，我哋人类可以接受边一种嘅食物。于是乎咧，啊佢真系开咗间餐厅，就话俾人哋听，我主打嘅一味餸咧。就是用水烚或者主打的一种的烹调方法就用水烚、 就是烚椰菜是吗 嗱你不要学我告诉你听啊吹神厨房。 你快点拿专利啦 是的不过呢他也道出了一样东西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吃很多东西、但我们也都忽略了一些原来我们最想追寻的味道是什么东 西。我想问他烚什么他那间餐厅最拿手的 烚鸡啊烚菜啊那些都有的。 即是个人生呢 即是小猪吃的东西来的。都是用滚水烚啲鸡同埋菜。 其实点解佢话烚系最好食咧？咁如果我哋可能我哋香港就咁喺好普通嘅街市买啲最基本嘅菜烚咧，我哋未必食到嗰种嘅味道噶。佢、之所以话烚系最好食咧，系因为佢每一次去烚嘅送菜咧，都系有名堂。例如啲乜嘢咧？我烚呢一个菜咧，可能系唔知边一个嘅高山运落嚟嘅。一啲有機菜嚟嘅，咁你本身即係大家都知道啦，温差大嘅地方種植出嚟嘅嗰啲叫做植物咧，一定係鮮甜飽滿嘅。咁所以佢每一次烚呢一類型嘅食物嘅時候咧，係一定係最好食。 咁佢因為開咗呢間餐廳之後嚇，佢揾唔揾得翻之前食曬嗰幾百萬先？ 哦，即係叫做欲知後事如何啊，下回分解啦。我哋要等多幾年睇下間餐廳仲捱唔捱得。 佢啱啱開嘅啫， 開咗冇幾耐，我諗佢嗰啲錢都仲捱到嘅。咁但係至於你話佢捱到幾耐咧，咁我就唔知。 哦，咁啊真係唔好意思啦，我就唔係咁睇好。 我都係咁話， 因為啲人咧就會覺得，都係用水烚啫。 咁我翻屋企咯，使乜喺你度食啫？ 點睇咧？咩話俾人聽？佢曾經出個書話，喂，我真係食家嚟㗎，我發覺烚咧係最好，我將最好嘅嘢俾大家。 大曬啊！出個本書，關我 鬼事咩？即系祝佢好运啊！ 不过咧就话小白讲到，或者阿崔健同问咧，喂几百万点食得晒啊？嗱，少少分享，我都系道听途说，道听途说， 唔系你本身嘅， 真系唔系我本身，真系冇本身。我听过咧，有啲咧即系前辈啊讲咧，咁好多年前啊，差唔多应该九十年代嘅时候啊，咁佢系食一餐打边炉，一餐打边炉，晏昼大约十零人食，你估最后埋单几多钱咧？九零年代，十零人食一餐打边炉，打边炉真系打边炉。你估下食咗几多钱？ 万零蚊啊要。 万零蚊，你估万零蚊？晏昼啊，晏昼打边炉 啊。系啊，我都觉得自己估得好夸张噶啦。 万零蚊，十几人食，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几万蚊咯？ 几万蚊？几多万？ 三万蚊啊！ 三万蚊，哇！你两个完全唔系一个上流社会可以涉足到嘅领域。 你唔使问，你都知道，你睇我样子、本身你都知啦。 你见我都系啊，所以我都系冇办法晋身喺嗰啲阶层，因为我冇办法体会到嗰啲嘢。三十几万啊！ 哇，晏昼、 一餐晏昼三十几万。 佢食啲咩材料可以食到咁贵啊？ 小白，你好喜欢日本啊？日本最出咩牛系咪和牛啊？ 和牛啊！ 佢攞和牛嚟打边炉。即系全部用一级和，即系最顶级嗰啲和牛，嗰啲 咁打， 即系，你啊，佢烚烚烚咁，跟住就咁样啦。即系其他所有嘅餸菜咧，都系顶级美食咧，打边炉啫。咁跟住开嘅红酒，全部系最靓嘅啦。加加埋埋，我就听有个前前辈讲就话，哇，佢食一餐打边炉三十几万啊！ 好彩唔使我俾錢啫。因为有一个有钱人请咁样话，真系好多人惊。 系，哇，真系可以食到咁样。 所以小白呢个例子啊，话有几百万。真的可能几日食晒噶，唔 系 讲笑。 不过都是那句啦，其实最好味的味道咧，都是家人的味道，同埋唔系在乎食啲乜嘢，系同边个去食。 所以我听完嗰个故事之后，我都谂起佢可能有一日咧流落街头嘅时候，都系谂起妈妈嘅味道， 定系嗰碗叉烧饭啊！好，唔该晒小白。好，就嚟去到早上嘅八点半钟啦。室外气温而家19度，相对湿度79%啊。今日最高气温咧大概去到22度嘅，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专责外家晨光第一句。 爸爸妈妈，你哋放心啦，我一定会做好每一日嘅事噶， 我会为我嘅理想每日奋斗。 美国前总统林肯曾经讲过，我不知道我爷爷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更关心的是他的孙子会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 今日起身讲的第一句，不妨就是同家人讲一声，无论几时我都要做一个好人。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英国脱欧过渡期仲有大约一个星期届满。路透社引述外交人士报道，英国同欧盟预计将会在当地星期四朝早公布协议。欧盟官员目前仍在讨论英欧在过渡期后的贸易协议细节。谈判处于最后阶段，预计不会在当地星期三晚达成共识。谈判过去一段时间以来陷入僵局，捕鱼权和商业竞争规则成为主要障碍。法新社引述法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英国在渔业问题作出重大让步，若果双方无法达成协议，自出年一月之后，英欧双方就要回到世贸框架进行贸易。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6宗本土病例，患者全部在辽宁确诊，其余11宗输入病例分别来自上海、四川、辽宁、河南和广东。另外，內地單日新增19宗無症狀感染個案，沒有新增疑似病例。內地至今一共有86,899人受到感染，現有留院患者有315人。美國疾控中心說，自從新型冠狀病毒疫苗接種工作10日之前展開以來，至今已經有超過100萬人注射疫苗。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形容这个是重要里程碑。另外，美国购买多1亿剂辉瑞和德国伙伴拜安特合作研发的疫苗，预计出年7月或者之前赴运，将会令到美国的疫苗供应增加至4亿剂。辉瑞和莫德纳疫苗各占一半，可供2亿人接种。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接受一个医疗网站访问的时候说，如果疫苗接种工作进展顺利，到出年夏天，美国广泛人口有可能具有免疫力。法国放宽对从英国入境货车的限制，容许持新型冠状病毒阴性检测结果的司机入境。英国政府当地星期三朝早开始为前往法国的货车司机安排快速病毒检测，大约30分钟有结果。如果对病毒检测呈阴性，可获放行前往法国。如果呈阳性，就要再做检测，期间在车上或者附近酒店隔离等候结果。法国为应对变种病毒，一度禁止来自英国的所有人员往来。几千架货车滞留肯特郡多佛尔港， 有货车司机不满等候时间太长而鼓噪，期间有人堵路抗议，被警方拘捕，并且有司机尝试强行进入港口，同警员有肢体冲突。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58，瑞士法郎0.889，加元1.285，人民币6.54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22，澳元对美元0.759，新西兰元对美元0.71。日经平均指数报26672点，升147点。港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2.42美元，卖出1873.5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圣诞节假期至到下周初天色明朗，日间和暖，下周中期显著转冷。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三线过海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少少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啦，同埋扫管笏咧都系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排到和斜村。咁另外，由于沙田咧系有渠务工程啦，喺大涌桥路同埋沙角街交界，咁而家大涌桥路沙角街交界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020年仿佛是停顿的一年，但是音乐始终没停过。 Hey, it's Billie Eilish. Hi, this is Chris from the band Coldplay. Hey, this is Dua Lipa. I'm Jason Derulo. This is Lady Gaga. This is Justin Bieber. Jason Mraz.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呀？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呀？ 梁明忠、梁学熙，晨光出商量。 今日我哋讲下 风之谷。曾经有一段好长嘅时间，无论你喺电视度睇好，喺戏院度睇都好，当听到卡通片呢三个字咧，都系觉得会比较上儿童向嘅。后来慢慢有唔同嘅动画大师冒起，推出嘅作品内容咧，亦都相对系比较有深度，甚至乎系会发人心醒。如果你而家攞翻《风之谷》嘅 DVD 或者系 Blu-ray 嚟睇咧，你会发现到喺好开头嘅时候咧，佢就有一个画面就系写住世界自然基金会推荐动画嘅。点解呢？因为呢一套嘅作品咧系1984年嘅时候推出啦，嗰阵时已经系探讨人类同大自然嘅关系，点解大自然会受到破坏？点解人类会同呢一大班嘅蝗虫势不两立呢？宫崎骏所制作嘅动画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无论大人同细路睇都会觉得好有趣嘅。细个啲睇就会俾佢嘅画面俾佢嘅节奏吸引住。当你大嗰啲再睇返呢啲作品，就会发现其实宫崎骏嘅团队喺制作呢啲动画嘅时候，往往都会喺个作品里面隐藏咗啲嘅讯息， 希望教晓我哋一啲事嘅。唔信嘅话，今个圣诞节不如攞啲宫崎骏嘅作品出嚟煲下。 其实佢啲信息都唔算隐藏啊，都讲得几浅白嘅。 嗯， 即系譬如今日阿梁国希讲嗰个风之谷都系环保啦，大家爱护地球啦，千与千寻啊，或者天空之城啊，龙猫啊咁样啦，咁都系讲即系同地球有关嘅嘢。譬如天空之城，大家都估啊，究竟最后升上去嗰座城点解甩晒嗰个底之后，会有露出嘅系一棵树嘅树根呢？即系呢啲就系佢摆出嚟嘅一啲叫做隐喻啊嘛， 系啊，咁同埋咧，《风之谷》其实又好啦，或者宫崎骏其他嘅作品咧，真系要睇几次嘅。 嗯， 即系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开头睇咧，真系好老实讲句，我唔中意嘅，因为佢嗰个画风咧，你话系咪好日系咧？佢又好似又未至于话好日系，佢有少少外国嘅感觉喺里面嘅。咁同埋其实《风之谷》咧，佢都系吉卜力啦，未正式成立之前嘅一套作品嚟嘅。咁嗰阵时哇，仲有好多嘅大师咧。即係而家嘅大師啊，都有份參與啦。咁其中大家最熟悉嘅久石讓，原來喺當其時《風之谷》揾佢去做配樂嘅時候咧，佢唔係好紅嘅啫。咁但係就係因為話同佢傾完偈之後，覺得喂呢、這個人啲歌有啲料套喎、啊。咁跟住咧就決定揾佢，後來就因為咁樣就紅咗啦。 咁同埋宮崎駿老師咧就係好着重呢、這、一個，佢唔用電腦啊嘛。即係而家咪好多動畫都係用電腦嘅特技去做咧。佢咧就好着緊，就係我一定要用人手畫，即係佢係堅持係要用人手去畫每一張稿件啊嘛。咁所以你睇到，特別係而家呢個年代，你去睇咧，零零舍舍係有一個分別。以前冇電腦出現嘅年代咧，就全世界一樣，因為個個都要畫啦。而家就係個個都用電腦嘅時候，佢就唔用啦。咁我記得咧，即係都曾經有人講過話，咁點解而家嘅動畫好似冇乜特色咧？因為嚟嚟去去你都係用嗰啲 software 即係都係嗰幾個嘅電腦軟件去做一啲特效。咁你無論你點樣改。大約都係咁樣嘅，咁你會跟到嗰個叫做風格啊嘛。咁但係宮崎駿話：我用人手畫，永遠都係佢自己腦袋裏邊嘅東西，咁你就冇辦法跟到咯。 係即係獨一無二嘅呢個，係有佢自己嘅味道喺度啊！嗱，你哋就留意佢哋嘅畫面啦。我反而想知道嗰個故事嘅內容，因為我自己就冇睇過呢一套《風之谷》嘅，咁但係聽就聽得多啦。咁亦都知道係宮崎駿大師嘅作品啦。咁啊，裡面咧頭先阿梁學熙有提到就話，有一個即係關於環保嘅意識喺裡面。咁其實都走得幾前嘅，即係1984年。嚟讲，即 系 大家都系会讲即系卡通片或者动画啦，可能都系讲啲比较叫做显浅啲嘅道理啊咁样。但系讲到即系环保呢啲议题，可能真系唔多。咁我见到嗰张 poster 咧，就系一个少女嚟嘅。咁上网睇个内容就话系一个冒险嘅故事啦。咁你觉得个内容吸唔吸引呢？ 哦，吸引，我系中意嘅。阿女一定啱睇，翻睇翻啊，都唔得啊！ 你唔得啲咩啊？ 我翻睇翻咧好啲，但我细个咧嗰阵时因为其实我妈妈咧嗰阵时就唔系咁中意俾我睇卡通片嘅，觉得又系嗰啲打打杀杀机械人啊。 所以而家你睇翻旧本咯， 呢个算啦，呢个 系啦嗱，但系跟住佢好推崇宫崎骏嘅作品嘅，咁嗰阵时我记得咧，我哋屋企都有柄宫崎骏《风之谷》嘅录影带咧，咁耐唔时我冇嘢做咧，我就会开嚟睇嘅。咁但系我系唔中意乜嘢咧？我唔中意嗰啲虫好肉酸。咁后来嗱，我大个睇翻咧，我寻晚我都即系为咗今日节目，我都飞嚟睇咗少少，即系嗰啲经典嗰啲场面咧。跟住我就发觉好感人啊！嗱，嗰啲我好惊嗰啲虫咧，咁佢嘅眼系会变色嘅，咁就系红色同蓝色之分啦。红色就系佢哋处于一个战斗嘅状态。咁即系。亦都係代表住恐怖嘅，即係我哋好多時見到紅色，我哋都會覺得 alert 咁樣係啦， 係啦，好 alert 咁樣。 你見到紅綠燈，你都 alert 啦， 係啊， 紅色啊，唔好衝啊。 咁跟住咧，去到最尾嘅時候咧，都唔怕劇透啦，咁多十年。咁最尾就係因為嗰個女主角，佢用一人之力去希望可以阻止到人類同埋呢一班蟲嘅一個鬥爭啊嘛，咁最後犧牲咗嘅。咁你見到嗰班蟲咧，即係嘗試去。救翻佢，令到佢复活，哇！嗰一个画面咧系好感动的。 咁 即系你见到系啦，同埋你见到佢里面嗰啲科技咧，而家睇翻咧，都系觉得佢啊，都几有嗰、那个警世嘅作用。即系点解啊？啲人会戴住个面罩，就系、是、因为嗰、那个地球被破坏得太紧要啦。咁啲虫就适应到个世界， 人就適應唔到，咁所以就要因為污染啊嘛，咁所以要戴住個面具先可以生活到咯。 所以你今時當刻去睇咧，你又會有另一番感受啊？點解我哋要戴面罩？ 嗯， 即係其實就係個世界永遠都係不斷循環。嗰個成日都話人類不斷冇向前行啊，係冇向前行，因為我哋永遠解決唔到自己嘅陋習啊嘛。 我聽阿梁學熙咁講咧，我覺得唔止創作走得前，即係其實佢思想都好前衞。你諗下，即係八十年代。即系多唔多人会讲呢啲空气污染啊，或者要戴个罩啊咁样？ 系噶， 系咯，即系佢喺呢套卡通里面竟然有呢一啲嘅画面呈现出嚟。 正话阿龙阿希都讲啊，即系如果小朋友去睇宫崎骏嘅作品咧，你就会睇到面嗰阵故事咯。即系譬如话《风之谷》啊，咁个女仔咧就会去一个即系同一啲原始生物嘅世界里边。希望即係大家可以和諧地生活啦，最後你救佢，佢救你，跟住人類又想殺嗰啲原始生物，原始生物又想殺人類咁樣啦。呢個一個表面嘅故仔咯。咁但係暗地裏佢想表達嘅信息就係我哋要愛護地球啊嘛，同埋人類唔係大曬㗎。我哋嚟到呢度，我哋唔可以當自己係世界之王者啊！即係呢個先至係嗰個重點啊。人哋先至係啊，即係嗰啲原始生物先至係呢個世界嘅主人。我哋係即係暫時寄居或者係。租个地方用嘅啫，唔好著巢鳩佔啦，即系唔好搞亂曬個檔攤啊嘛！ 即係除咗話係要保護地球，其實我覺得《風之谷》咧，佢帶出一個信息咧，就係話即係天地萬物，其實我哋係要共存嘅，即係唔係話哇，我嚟到我需要多啲空間，我需要多啲資源，咁我就去剝削你啦。咁反而就係喂各有各自己嘅生活，咁大家其實互不影響咧。即係一種嘅尊重嚟咯。 咁所以我覺得好適合喺呢一個世代，即係而家去睇翻，可能而家嘅人又會有另一番體會。 唔會㗎，而家啲人睇都係當卡通片睇㗎啦。 真係。 而家呢個年代，唉，好唏噓咁樣啊！即係咁早都好唏噓，講一句啊。其實而家人咧就越睇越睇到眼前自己嘅境況，越睇越睇到自身嘅利益。而唔係放眼世界， 唔好咁灰啦。佢首歌有冇咁灰啊？我想問。 哦，隻歌就會比較澎湃啲嘅。咁你睇到，無論係香港又好，或者全世界都好嘅，而家係越睇越睇自己眼前嗰一寸嘅地方嘅啫，唔會睇個世界幾遠發生緊咩事，唔會嘅。咁好簡單，點解啊？我哋攞個手提電話係擺自己邊度嘅？喺眼前兩寸嘅地方嘅啫嘛。咁咪以為望到個世界啊嘛。其實你再諗深一層啊。你攞个电话摆前面，你以为望紧个世界，其实你咪只系望紧一个五寸乘三寸嘅屏幕，嗰个唔系一个世界嚟嘅，嗰个只系一个幻象嚟嘅。 呢、个观察几好，可以整一套动画。 呢个系我之前都一个题材嚟嘅、 你又拍过添啦，已经。好啦，最后讲埋首歌啦，头先有提到。 嗱呢首歌咧，好老实讲啦，当时咧唔系太 hit。即系喺当时，已经揾阿林忆莲唱噶啦，都唔系话一个好大热嘅作品嚟噶嘛。咁、但系咧，而家你听翻咧，你后头嗰几句你已经听到啦，绿水清风嗰几个字咧，你就觉得啊，如果而家仲有啲咁样嘅世界，你话几咁好咧？ Christmas！ 今年过一个特别的圣诞。 今日朝头早喺圣诞节入边，我哋点少得咧圣诞老人啦、啊！咁所以我哋打电话俾圣诞老人先。喂，圣诞老人喺唔喺度 ？Hello， 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啊，圣诞老人，冇错啦！我哋今日朝头早晨光第一线咧，就邀请到特约议员阿 Carmen 咧，就圣诞老人同我哋倾下偈。喂，圣诞老人，话时话点解你咁得闲听我电话嘅咧吓？ 系啊，因为今年咧就好多啊，啲屋企啲烟囱都闩咗啊，所以冇乜机会排入去啊，因为。疫情关系啊！ 哎呀，系、啊、疫情关系，啲烟通咧、哎呀，都捐唔到落去、啊。但系有冇话疫情关系，圣诞老人有啲特别嘅方法，将啲欢乐送俾我哋咁多位嘅听众咧吓？ 咁、啊哎、就要靠你哋香港电台啦。 哦， 喺度首先咧就祝我哋香港嘅市民、香港电台嘅听众 Merry Christmas。圣诞快乐！ 哎呀，真系多谢晒你啊！我都觉得咧，呢个圣诞节嘅气氛已经咧就充满晒喺我哋晨光第一线入边啦吓。不过咧都想问下圣诞老人，其实咧就作为一个专业嘅演员，喺饰演一个全神嘅圣诞老人嘅时候咧，有冇啲咩 tips 可以俾到我哋嘅听众？嗱，你知啦，而家受到疫情影响，我哋都知道咧，圣诞老人啊生活都艰难。咁但系咧，可能屋企有好多嘅爸爸啊，好想咧就系俾小朋友咧就睇到，哇，圣诞老人都嚟咗我哋屋企，就自己。几扮圣诞老人，所以有冇啲 tips 俾到我哋嘅爸爸咧？例如圣诞老人嘅神水啊，扮演嘅秘诀啊，圣诞老人嘅小动作啊，有冇啲 hints 俾到我哋先？ 首先第一样嘢咧，圣诞老人最紧要嘅就系我快乐，所以小朋友都要快乐，所以咧圣诞老人一定要呼呼呼呼呼呼，时刻都要好开心啊，好正面咁样将啲正能量带俾我哋而家香港嘅市民嘅。咁咧，咁你知啦，睇落个圣诞老人咧，有阵时咁咪有个大肚腩喎， 系啊系啊系啊， 长满晒胡须喎， 系啊。 咁但系咧，因为你知啦，近呢几十年啦，香港人咧都好健康饮食， 系 所以咧要揾一个有大肚腩嘅演员咧，其实都几头痛噶噃。咁所以咧，咁啊，通常你知啦，咁我哋系会装一啲假嘅肚腩啦。咁而家市面上都有啲好好噶，好真噶，即系人哋过嚟咧拍戏咧扮。孕妇嗰啲咧， 系、哦、 个大肚腩嗰啲直胶做啲软淋淋，小朋友嘣一声撞埋嚟都唔痛噶， 系 系啦。 如果喺屋企冇嗰啲直胶嗰啲大肚腩，攞几个箍唇顶住当得唔得啊？ 哇，嗱，有啲人咧啊就要用箍唇啊，咁至于你咧，即系咁健硕嘅身形咧，就可能要摄够两至三个字持养啦。 啊，咁啊啱。 嗯，跟住最传统啦，就有执大胡须。嗱、 嗯， 咁先。你同我都相對嚟講個身形比較因為做嘢啦，咁啊偏瘦少少咧，咁咧就嗰隻大胡鬚就有咁大執加咁大執，咁啊遮曬成塊面，跟住剩翻兩隻眼出嚟，咁就似噶啦。跟住咧就話戴翻個金絲眼鏡，跟住著翻套聖誕老人紅當當嘅制服， 個樣啊似啦，但係有冇話聲線啊同啲小動作加多少少 tips 俾我哋，等屋企人就自己可以扮下聖誕老人開心下。 小動作就唔使，最緊要大動作。 点 解咧？一个大动作就 系 要攞份礼物、 嗯， 小朋友 Merry Christmas， 圣诞老人而家送份礼物俾你啊！哇，佢跟住见到嗰份大礼物，好开心噶啦！ 哎哟，咁就个个都 Merry Christmas 啦！好啦，唔该晒圣诞老人，多谢晒你， 拜拜。 拜 拜 成日有个字咧，就系话我系扮一个圣诞老人。定还是我是圣诞老人呢？即是这两个字啊、 嗯、 我扮圣诞老人同埋我是圣诞老人 是 一不解之谜。但对于他们来讲，即是模仿圣诞老人的朋友们呢，他们就分得很清楚。 嗯、 因为他们是不是小白讲参加过比赛那些，我是圣诞老人，我是的。 是的啦， 是 的。是啊、 另外那些你扮的，即是你不是啊，你扮的这样。不过呢，即如果你是圣诞老人这个样子呢，我以前呢我最怕，不要说最怕，不要吓亲你小朋友，我麻麻地在一些地方见到他们的就是圣诞卡。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老土、啊。 不过我问一下， 张张圣诞卡都是圣诞老人的。 今年有没有收圣诞卡啊？ 见过一张算是扔到我有份啦。 是， 即不是给我本人 哦， 啊， 俾你全家人嘅， 全家都好幸福，系我今年都系啊，收到一张圣诞啦，俾晨光嘅团队嘅圣诞卡啦，咁、样，咁我自己都觉得啊，好陌生啊！突然间觉得圣诞 卡 呢一样 咁样啊， 系因为咧本身咧邮递服务啦，都因为疫情有所窒碍啦。咁、如果佢寄出呢一张圣诞卡，我喺度谂啦，究竟 会唔会系佢十一月嘅时候已经攞去邮箱嗰度寄呢？如果唔系，唔会圣诞节之前可以送得到啦。咁、因为有啲政府嘅邮件都未必可以正常咁样派送得到噶嘛。咁所以咧，呢位听众朋友真系好有心 啊！即系可能预早咗寄系啦、就等慢慢即系都计翻时间，差唔多圣诞我哋就收到啦。 今年特别难搞啦，因为嗰、那个即系话阿 O 都讲啦，个邮递服务可能会有啲延迟啊嘛。 系，不过细个嘅时候咧，真系好中意写圣诞卡嘅。 系啊， 喺文具铺买咧，真系好多花款。头先阿钟哥讲啦，好怕。圣诞加上面有圣诞老人，因为咧最传统嗰只咧就系嗰个面红卜卜咧，系因为佢太象征啦，佢真系好似一个老人啊。咁如果卡通嗰啲又唔同讲法啦，又有啲着灯噶啦，即系你掀开四五次之后，佢啲声咧就开始走音啊， 变诡异嘅声。 但以前咧就净系得圣诞老人啦，而家就多好多。即系而家最想睇嘅圣诞女郎啊， 系边个？ 两件事咧，即系变咗两件事 咯。系啊，想睇不过咧，我记得咧细个交换圣诞卡咧，爹哋妈咪都有一个几好嘅传统啊，睇下可唔可以传承落去啦。咁如果你又仲即系翻学嘅年代，你会同全班啲同学交换圣诞卡噶嘛？咁你当全班有36个同学仔，唔系个个你都中意噶嘛？ 我唔系买晒噶，我 净 系俾十零个咁样挚爱亲朋噶咋，同埋老师。 我细个咧就真系咧，原先都谂住咧唔买晒噶，原先都谂住唔买晒。 佢先识做啊，佢买晒啊，真嘅佢都 讲咧， 哇好嘢！ 其实你唔中意嗰个同学咧，你都可以送圣诞卡俾佢噶，不过唔好写咁多字咯。跟住咧，我觉得系好有道理喎、 最后点解简化到写一个单字？ 我冇 正 正正咁样画只 或者好 碌或者碌落去咁样画只圣诞老人咁啊！跟住真系咧最后咧我得翻嚟嘅圣诞卡咧系多过我收获噶，即系我派36张出去啦。跟住咧我 咁诡异，你明明全班都系36个人啫、 因为咧 计埋自己啊，自己俾自己。 有啲同学同我讲咧话：哦，你个人咁好嘅。我送多张圣诞卡俾你啊，咁样，佢话哇咁样，但我唔知点解佢会送多张圣诞卡俾我，好搞笑。 即系折现俾咗$10纸你就话啫，系咪？ 系啊，唔系细个嘅时候冇咁拜金嘅，细个有一段时间我觉得钱唔系钱嚟嘅。 唔系，咁你而家都唔系好俗气啫。 系啊。依家覺得好重視噶，真係摺翻張$10紙嚟先啦， 回翻個禮嚟啊， 喂，係啊，唔係回翻個禮啊， 嗰啲唔係聖誕卡，嗰啲係貼嚟啊， 名卡都有張啊，係咪啊？雞酒嗰啲咩啊，姜醋券啊咁樣。 阿 O 咧就係即係可能個個都派啊，咁啊，我同阿崔傑同嗰啲就係揀嚟派啊，所以咧 邊有咁多錢買咁多張？ 你以前係點樣俾聖誕卡啲同學㗎？ 唉，我呢個真係我到而家都好後悔啊。其實你唔好睇我而家嘴嚼嚼咁，我細個真係好怕醜啊。好多时咧写咗，即系譬如我好中意嗰个老师或者好中意嗰个同学啦，但系到最后咧，我冇派到出去嘅，即系我写咗好多咧，我唔够胆啊，即系我觉得好尴尬，即系将自己嗰个爱意表达出，原来好尴尬。咁我几时即系点解有啲会派到，有啲会派唔到咧？就系人哋俾我嘅时候，咁我咪。即系食住上啊！即系阿钟哥俾我，我都有写俾你啊！咁就觉得好自然啊呢件事。咁、但系如果嗰个同学系啦、即系太被动啦。 有冇一位同学系你写咗圣诞卡俾佢，但系多年都系摆翻喺自己屋企，冇派过出去？ 实有，但系老 师讲翻佢个名出嚟啦。其实你真系争佢一个道歉噶，多年 咁唔使道歉啊， 或者加一句圣诞快乐啦，至少。 唔好喺度讲名啦，但系我都希望我冇送到出去嘅圣诞卡，嗰啲老师同埋同学都圣诞快乐。老师其实仲尴尬啊，因为好似有个即系阶级咁样咧，又惊啲同学仔会觉得你你唔知系咪讨好老师咁样，咁跟住我就唔够胆送。 咁你梗噶啦，讨好老师。 好啦，咁而家电台你会唔会送圣诞卡先？ 而家冇喎，你想唔想收啊？我就系惊 你冇送圣诞 同事杯葛， 你冇送圣诞，系都圣诞女郎啦。 你冇预备咧，唔需要啦，下年啦，下年啦， 送圣诞礼物好过啦，实际啲嘛，送 E 卡咯，环保啲嘛， 唔系 WhatsApp 算啦，不如系嘛，我俾张圣诞图片你， 不过最紧要都系一份心意啦， 整个 sticker 俾你啦，好，唔该晒你啊 O。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2月24日系一年嘅第358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7日。1818年12月24号，由奥地利一所小学嘅校长作曲， 一位神父填词的圣诞颂歌《平安夜》（Silent Night）， 首次在奥地利奥本多夫当地的圣尼古拉教堂演出。原曲受当地乡间音乐的影响，旋律类似奥地利民间音乐和乐德尔歌。平安夜已知被翻译成世界上超过40多种语言，是最流行的圣诞歌曲。201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告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英文歌词开首为 Silent Night, Holy Night, All is Calm, All is Bright。中文歌词部分，平安夜，圣善夜，万暗中光华射。12月24日出生的朋友，善于梳理人生，可以将事情处理得井然有序，灵感和直觉比较强烈，容易对情绪起伏留低深刻印象。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平安夜会不会容易令你产生平静的感觉？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每一年嘅12月24日，我哋希望系一个平安夜。另外嘅364日，我哋希望拥有乜嘢？ 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清理好啦，一带都系车多啦。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深井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都仲系车多。咁另外都系同样屯门公路出九龙啦，后少少近住扫管笏呢一段咧，都系车多嘅。咁啊，封路方面啊，受到渠务相关嘅影响咧，大涌桥路同埋沙角街嘅交界咧系有封路措施。大涌桥路同埋沙角街咧嘅交界系有封路措施。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和斜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知圣诞树啦，又到圣诞。 老公啊，你抱个女去挂粒星啊！ 冇问题，抱之前咧，你等我吓抹开只脚先，我踩。 咦，爹哋，你做乜打功夫啊？ 哎呀，因为一定要咧开咗个支撑脚咧，咁高空工作先稳阵噶嘛。 咁使唔使俾埋个工作台你啊，老公？ 系啊，最好啦。 哎呀，爹哋，我铺圣诞树坐台噶啫。 系，咁啊，不如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离地工作要小心，跟足守则免担心。 早晨9:07，投资 O2O 阿欧先同大家讲讲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国会通过新一轮的财政刺激方案表达不满，但是未有威胁否决，所以美股窄幅上落，道指有得升，升114点，纳斯达克指数一度升34点，创了盘入面纪录的新高，标普500指数结束三年跌啦，咁啊升两点，咁啊睇到美股咧都有几好嘅表现，不过星期四咧半日市啊吓，咁啊阿欧就觉得简单一啲啦，讲句圣诞快乐，咁就最 happy 啦。 由咁多位嘉宾嘅失败经验 带俾你创业道路上无限体验， 失败奶。 好，继续晨光第一线啦。阿奥同 Kitty 咧访问啊，上个礼拜咧，我哋嘅车仔变嘅老板啊，阿伟啊，早晨啊，伟。 早晨。 Hello， 早晨，早晨，两位主持你好。 喂，伟问下你啊，嗱，你铺头即系预见疫情啦，咁啊，实会谂啲新嘅招数啦。上集都用呢、這个例子啦，穷则变，变则通，咁啊，有冇通咗啲新嘢出嚟同我哋分享啊？ 其实我而家就会主力都会做下个辣酱嘅，即系其实个一个酱咧系我嚟做咩？其实我呢个酱系白搭酱嚟嘅，你爱嚟凉拌又得，爱嚟炒海鲜又得，爱嚟整鸡煲又得，爱嚟点面又得，点烧麦又得。咁、其实我而家做紧一樽樽咧，就爱嚟卖俾啲朋友仔啊，或者系迟啲会上架嘅。 系，喂呢个咧我自己食过，真系正嘅。我吹神厨房唔少送咧，都会加少少呢个酱落去嘅。 系、這个几好啊！嗱，其实咧我自己上。个礼拜咧就经过咗阿伟嘅食店啦，因为我晏昼都会去湾仔区嗰度咧，叫做工作啦，每一日啊 daily 咁样啦，咁啊，其实咧阿伟神咧嗰个湾仔嗰个铺位咧喺大街大巷嗰度， 系啊， 个租都几贵喎。其实嗱，问一条实战啲嘅问题，业主有冇即系今年共度时间系咁以减下租先？ 业主又系咁以减下租嘅， 系咁以啊，舒唔舒服先？舒唔舒服先？可以舒服啲系嘛？ 可以再舒服啲咯，真系未够舒服 啊！好啊，咁啊，期待业主都真系听得到啦。咁啊，唔止净系你嗰间铺嘅，即系希望今年业主们都松下手啦。其实即系你谂下，呢个都系鸡同埋鸡蛋嘅问题嚟嘅，冇鸡又点会有鸡蛋呢？系咪先？希望大家都轻手啲啦。啊，不过我头先话，除咗观察到你嘅铺头喺哇都租金都几贵嘅地域嗰度喺湾仔区，另外就系、是、哦，其实晏昼啲外卖客都几多，门口排晒队咧。其实疫情会唔会反而令到你呢一类啊，即系好快我 tick tick tick， 跟住可能15分钟之内攞得走嘅一个叫做车仔面铺，生意仲好咗咧？ 其实唔系嘅，其实我都喺上集讲过，我系尽量希望系主力做堂食嘅，因为堂食先多，同埋咧亦都真心讲，湾仔区太多竞争，太多铺头，太多食肆，其实你一个月都食唔晒成个湾仔区嘅啲地铺嗰啲茶餐厅啊，嗰啲即系嗰啲食肆嘅餐厅嗰啲，所以其实竞争大，铺租贵，人工贵，其实真系同埋疫情对我哋嚟讲系有啲好艰难嘅，真系艰难。 但我想问一下阿伟，即系我正正就系话啊，其实湾仔咁多嘢食，虽然你话湾仔都好多人啫，咁但系你话一个月都食唔晒咁多间餐厅嘅时候，点样留住啲客，或者你点样即系啲客可以翻头，即系食完你个面，咁可能下个礼拜都挂住，再食多次先。喂，唔掂，如果你真系一年先食一次，或者几个月先食一次，边度够啊？系咪？ 咁其實嗱，我灣仔鋪新開啦，咁我有陣時都諗啲橋嘅，就愛嚟即係派傳單夾 Q 棒送嘢飲，咁啲人嚟到我就真係我自己親自招呼，即係問下意見，有時真係不厭其煩咁，唔好意思啊，你覺得好唔好食啊？有啲咩要改進啊？之後啲就話唔係喎 ，OK 喎，好食喎，估唔到你間嘢 OK 喎咁樣，因為其實就我以為即係明星招來嘅咋，咁多明星上喺度嘅，都諗住信唔過啦，都係我朋友介紹嚟嘅啫，即係好多唔同嘅意見我都會聽，即係有好有唔好我都要聽，因為一。好嘅，我即刻廚房講，喂，啲嘢唔得，啲客投訴，點樣點樣咁樣，咁其實我要即刻要同個廚師講。 咁其實做車上面咧，廚師都好緊要喎。如果萬一啊 ，touch 我咪就嚟啊，喂，即係如果個廚師話走啦，或者即係突然之間我唔做啦，咁樣，哇，你會唔會拿手唔成勢咧？ 一定會噶，因為其實咧，我雖然我識落手落腳煮啫，但係有陣時我都要顧其他嘢，有陣時我就分身唔到去做嘅。咁所以一定要揾個我 partner， 即係叫做廚師啦 ，partner 係我 partner 啦。咁希望去幫我手去 handle 到。所以其實亦都係要面對好多嘢，你對伙計亦都要， 好啦，咁佢就走啦，一走你就头痛啦。有亦都试过啲伙计可以今日夜晚九点几打嚟同我讲，喂老细，我听日唔做啦咁样。我夜晚我点搵人啊，大佬第二朝。咁即系有啲系直头冇责任感又见过，有啲好有责任感又见过。唉，总之一样米养百样人，即系组织面对好多好多问题。 咁个个都想做老板，唔通个个都做老板真系咁容易咩？系咪先？咁有苦有阵时都系自己知嘅，尤其是今年啦，即系疫情嘅缘故，老板们都承担好多好多嘅压力。咁问多阿伟一条问题啦。嗱，我知道呢个湾仔嘅分店咧就系今年新开嘅，之前嗰两间铺喺边度啊？ 之前一间喺上环， 系 近西环嘅，即系近西营盘嘅嗰间铺系啦。系啦，即系所以就嗰间就老店啦，嗰间系整手嘅，嗰间老店啦。咁都有好多朋友落嚟支持啊，嗰度系主力做街坊，同埋主力系做啲因为嗰度个区比较细嘅，即系嗰啲写字楼区，即系做翻熟客多啦嗰度。咁湾仔就日日都唔同嘅，日日都好多唔同嘅新朋友嚟帮衬支持。 系啦，我就想讲啦，即系嗱，旧时咧就做街坊生意，街坊生意就咩有人情味或者等得。湾仔啲人咧就觉得时间啊，每秒钟都系钱嚟嘅。即系如果个面咧，佢 suppose 可能十分钟搞到咧，十分钟搞唔到咧，跟住又会依牙松降啊咁样，系咪多呢啲情况咧？其实。 多噶，因為其實咧，我除咗賣面之外啦，我仲有煎腸粉啊、煎糯米雞啊。咁其實我都一定要同啲夥計講，嗱，最少要等八至十分鐘，睇下等唔等。咁有啲直頭啊，我冇問題啊，但係等到五分鐘，喂，咁耐嘅， 係啊， 咪講咗咯。 跟住話我唔愛啦，我唔愛啦，我唔愛啦，直頭錢都唔愛就走啦，即係直頭唔退翻錢俾佢都話唔愛。啊，算啦算啦，我唔愛啦，走咯。有陣時真係又難搞，即係我最緊要同啲客交代清楚，喂，你要依樣嘢，真係要八至十分鐘喎，因為煎要時間嘅，我唔係話煎定俾你噶嘛，所以其實又遇到一啲咁嘅問題咯。最緊要大家講清楚，係要等嘅，你等嘅就等啦，唔等嘅我係有退翻錢俾你咯。 係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亦都係做生意嘅王道嚟嘅。咁希望今年即係大家唔好年咧過咗啦，下年咧希望真係迎來一年好年啦。咁期待你嘅車仔麵鋪咧，喂，快啲開過嚟九龍啦， 係啊，咁我唔使去咁遠啊嘛。 係啊，我又依加多個餸啊嘛，行少條隧道争几廿蚊噶，多谢阿伟，唔该晒， 多谢你， 拜拜。 一张胶板已隔着我，几高体温你要避过，很多不安那厚薄加码射线都穿不过，一间冰室两个独坐，寂寂默默有点口渴，不想枯干。那快乐潜伏地应无限地去闯，时间都添了飘摇，人间都少了高潮，情感更需要全部封关了，连日头条全发烧，连夜无聊未再跳，无端想把我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喷走怨气，危害性不必高企，有种暖气度量衡计不了你，受害人也不会理，谁一呼谁一吸呼吸了你， 奄奄一息那个是我，头盔一般按你直播，比起机锋更野和解决办法只得一个，尽量尽量去做，尽力尽力去懂，愿意犯人像我，影尽沉默，然后写感觉，由嘴边追溯心情，连衫都仿似隐形，烦扰都即兴，全部很适应。人类文明求血清，宁愿谈情无验证，无端想把你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 9:16听有 DJ featuring Sophie 嘅《吸防护罩》一吻。我系崔洁彤，我好少喊噶，因为我觉得笑嘅力量大好多。 神光帝一线， 好啦，翻嚟又有小白有啲咩讲啊？ 哎，早晨啊！ 今次有冇人中彩票啊？ 今日唔系中彩票啦，今日教大家咧一个字，咁啊喺呢一年成日都听，点解我又攞嚟讲断舍离？ 啊，點解無端端就聖誕節同大家講斷捨離呢？啊，原來有啲統計咧就話到喺聖誕節嘅時間咧，如果你能夠將你自己嘅感情嘅嗰個點啊，做一啲斷捨離咧，可以令到自己喺出年嘅時候咧個人生嚟得更加好，更加精彩。 點解唔係除夕啊？ 點解唔係除夕？聖誕節呢就梗係我哋急不及待第一個狂歡嘅時候啦，係咪先？咁再加上呢，雖然而家都受到疫情影響啦，咁但係都要同大家講下呢個斷捨離原因，就係因為網絡上面啊都有呢，成日都話好多騙案，有好多人呢欺騙嘅，唔單止係你嘅金錢，仲係你嘅感情，係咪？咁傷咗感情咁更加唔好啦，係咪先？錢你都搵得返，感情刻喺個心入面㗎嘛。咁所以呢要教下大家如何对感情方面都可以断舍离咧？ 所以通常喺网络上边同你讲我爱你嗰个咧，都可能系 阿强 扮阿珍，或者系珍扮阿强。 可能首先大家要判断下自己系唔系一个咧呢一 type 嘅人，呢一 type 嘅人咧原来最容易咧喺网上面受骗。咁所以咧今日啱啦，圣诞节平安夜嘅时候，真系要提一提下大家。 第一类即系、容易受骗咧，网络上边一定系有钱人。你冇钱唔会有人呃你 嘅，唔系啊，有啲斋呃感情啊嘛，呃 都络上、 啊、呃都可以呃好多 嘅，嗰啲叫感情骗子啊，东哥， 哦， 系啊， 你咁靓仔，可能都唔系净系呃你啲钱， 呃个人， 呃系啊， 骗咗几廿年， 正所谓骗财骗色啊嘛，冇财都可以骗下色噶嘛。 好啦，嗱，我哋首先先三位咧，我哋三位就喺度谂下自己系咪呢一类人先，我觉得都系、太过善良，算唔算系？ 我本善良啊嘛， 我本善良啊嘛，系咪先？好啦，太过重感情，系唔系咧？其实我自己都好重感情嘅人嚟嘅。咁、我头先听阿崔杰同讲就话，有好多朋友啫，其实你都好中意，但系就可能怕丑冇写，即系冇俾到圣诞卡佢啦，写咗都冇送。其实你都系一个好重感情嘅人嚟嘅。 好啦，我未讲，你未讲后边嗰一扎之前， 点 我先讲咗头嗰两样， 太善良， 太善良同埋太重感情。我后生嘅时候我系嘅，但系随住年纪增长咧，越嚟越淡化咗啊！呢两样咧，而家唔系话好重感情， 亦都唔系好善良， 亦都唔系好善良，即系淡化咗呢两样嘢。 点解会有咁样嘅转变呢？ 正所谓人老啊精，鬼佬啊黏啊！ 你后生俾人呃得多，可能 经历啊， 你慢慢就会淡化呢两样。 系啦，嗱，如果系太重感情嘅人咧，就可能系因为。即系人生咧，始终有好多嘢要还啊。所谓要还嘅时候，你着重一份嘅感情咧，你越投放得多，可能即系叫我哋嘅难听啲讲嘅首尾，其实亦都可能会越多嘅。咁所以咧，大家有阵时候，如果系发觉啊，我太过重感情，唔系话唔好、啊，个问题就系咧，你要防啦，防一啲咧感情嘅骗子。好啦，你仲要谂下自己啊，我个人又系咪太过老实咧？咁样，我发觉我自己都系一个太老实嘅人，不过好彩喺我感情线上面咧，都遇到嘅系应该系好人嚟嘅，都唔算俾人呃。咁如果各位听众即系谂过呢三个方面啊，善良、太过重感情同埋太过老实，都系答系嘅话咧，咁可能咧喺圣诞啊，或者嚟紧又有除夕嘅时候咧， 唔好乱识人， 提防唔好乱咁识人。 喂，但系呢度有斟酌嘅，即系老实啦。乜嘢叫做太老实呢？即系个程度啊，点样叫做过分咗呢？即系我善良咁样，咁或者你个人太善良啦，即系去到边个点，你觉得系唔得啊？你 over 咗，即系过分咗咧，就叫做容易俾人呃咧咁。 即系算唔算系一啲例如当我好人到开始连自己都受到伤害，但系都仲要坚持嘅时候，嗰啲咪太好人？ 咁真系固执啊！ 呢啲即系一篇论文嚟嘅，咩叫做即系嗰把尺放喺边度啊嘛？好简单，系个个都唔同咯。 嗯， 即系个个都唔同嘅，你觉得老实，我觉得佢唔老实咯。 系， 即系小白可能觉得佢老实，我觉得唔老实。 系，其实好奸狡嘅。 每一个人把尺都唔同嘅、所以咧你只可以你自己觉唔觉嘅啫，你唔可以同人哋去比噶嘛。我同阿崔杰同一齐，咪话小白佢个身高都可能有啲差异， 系 咪先？即系个个一定系有啲唔同嘅睇法噶啦。 好啦，嗱，咁如果真系喺圣诞节嘅时候，大家又发觉，哎，我系呢几类人咁、哦、样，我又想防一防嘅时候，呢、這个感情断舍离咧，都有几个嘅要诀，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好， 抌都系抌啦，咁样 抌啊，梗系要抌啦。抌嘅时候一定要确认自己个心意，即系我觉得佢好似有少少欺骗我，但我真系好中意佢。其实只要觉得少少人嚟欺骗你咧，你就应该立下一个决心。狠狠地就同自己讲 say no， 即係人好簡單，除咗從毒品 say no 之外，呢啲感情斷捨離咧，都一定要嚟得狠啲。 即係如果 no 就 no。 而家你覺得人哋收緊兵嘅，你係做兵，好心理啦，走啦， 走啦，千祈唔好諗住自己無端端會升到做將軍。 唔會嘅，你都係兵嚟嘅。 唔會噶，一日係兵。嗯 一世都 是兵的嚟噶啦，好啦，咁有阵时感情骗子最中意用一个嘅方法系咩咧？就系、是、暧昧。 嗯， 暧昧对好多人嚟讲咧系好难过嘅一关嚟嘅，即系当你一段感情发展紧嘅时候咧，发觉系第二个阶段，但系好多人咧仍然沉醉喺暧昧嗰种若有若无、若即若离嗰种感觉咧。就是令人覺得好似最吊人咁樣，最中意嘅。咁所以咧，如果你係好中意曖昧嘅人，其實你都係要特別留意。如果你發覺啊，我知道呢一種嘅感覺叫做曖昧，但我好有決心抽離自己嘅，咁亦都係一個咧幾好脱離呢啲叫做感情騙子嘅第二個嘅方法。 嗯，但如果你情願啲人對你曖昧啊，定還是對你愛孤乖啊？爱姑姑， 暧昧，暧昧， 咁我可唔可以选择翻暧昧？ 可能你 B B 咁样啊？ 系啦，仲有最后一招嘅，咁有好多人咧就会对呢个暧昧啊心软啊，所以其实心软咧系一个咧即系致命伤嚟嘅。 系噶， 系啊。 所以通常心软之前有一个单字，真系有个单字喺前面嘅， 系咩啊？ 咩啊？ 即系唔系粗口嚟嘅 啊？ 通常心软之前有个单字就系、是、衰咯。 哦， 你衰心软咯， 心软， 嗯， 系啦，但系有句说话咧，其实都好老土。其实咧，如果对自己心软咧，即系对人心软咧、嗯，其实系对自己嘅残忍嚟嘅、 嗯。 即系大家要记住呢一句说话，即系遇到啲感情嘅骗子啊，感情嘅骗案咧，你谂一谂先，自己系咪呢一类人咧？我系咪太过善良，系咪太过投放感情喺度咧？其实系好事嚟嘅，揾啱对象就系好事。嗯、但系如果你发觉喂，我想对呢件事好似有少少硬系好似唔系好对路、哦，咁啊即刻咧就同自己讲要 say no 啦，同嗰啲咩我爱你啊、B B 啊呢啲嘅说话咧、就尽快斩缆。 系、好难嘅，当局者迷。 系啊， 容易当局者迷。 佢重点系我真系要知道佢呃我先得噶，我就系从来唔觉得佢呃我嘛。 所以有阵时啲嘢都系好主观啊，即系你 朋友帮唔帮到手，你哋觉得即系例如、有人同我暧昧啦， 好好题目啊，即系 多啲同阿 O 多啲同钟嘉伦出嚟同我分享。 我永远都系嗰句。是朋友就唔好出声。 嗯，哦，点解啊？ 出声就唔系朋友。 点解咧？ 两个人嘅事， 两 个人嘅事真系两个人嘅事。你鬼知中间佢哋两个有啲咩瓜葛咩、嗯？你真系冇办法睇到。 但 系 你睇到睇住佢踩落个氹度咯。 你之后永远同佢，你只可以同佢讲一句：有啲咩事，你膊头永远是你的。 嗯、 你只可以咁样嘅啫、哦，你唔可以话喂，唔好要佢啦，乜乜乜。即系你点知人哋之间系咩嘅两个人嘅世界系咪先？ 咁大家就要諗下辦法啦嚇，咁啊聖誕節嘅時候咧，點都要防防呢啲感情嘅事情啊嚇、千祈唔好中陷阱啊！ 香港電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週推介。 原来女歌手 Ava Max 啊，佢嘅童年都经历过一段比较贫困嘅时间，但系今时今日佢已经名成利就啦。有呢一首新歌 Ava Max My Head and My Heart。 You held my hand when I had nothing left to hold, and now I'm on a roll. Oh, oh, oh, oh. My head and my heart, I touch you in the air. It's my mind, in your arms, I go to extremes. Yeah, when they just tell me run, and what's this point in life? My head and my heart, I'm caught in between. 绝对是一首舞池精品，今次都揀嚟呢好出名嘅 Jonas Blue 去 remix， 本周占 Hong Kong Top 10第八位 Ava Max My Head and My Heart。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神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啊 Kason。 喂，早晨啊，梁荣忠， 早 晨啊 ，Kitty， 圣诞快乐啊，讲定先啦，廿四号 快乐啊，今日平安夜啊， 嗯，系啊，今日有啲咩好介绍啊？ 佢今日咧晚上八點咧，本來咧平時咧就有二次輪市啊，今次咧就年尾啊，又係咧有一個賣年結嘅活動啊，係啦，咁就係咧2020國際風雲大事回顧。咁你諗下啦，呢個國際風雲大事回顧，今年咧你可以記得喺個腦裏邊嘅咧有啲乜嘢咧咁樣，都係幾個地方嘅啫嚇，美國啦，咁啊大選啦嚇，而家仲係。输咗唔认输啦，都好似仲 都未知 点 啊， 系咯，即系仲有几日人哋又翻新工咯，啊，佢到时咧，我真系想睇下佢会唔肯走啊，做租霸，系啦，咁啊，跟住咧就系、是、当然系呢一个新冠肺炎啦，啊，呢、這个亦都可以话咧系。佔據咗我哋嘅腦啦、電腦啦同埋電視咧裏邊嘅畫面咧係好耐啊嚇，但係而家咧仲依然係繼續嘅。咁啊，今晚睇下呢個國際風雲大事回顧啦，短短半個鐘頭裏邊咧會同大家分析啲乜嘢。另外咧就真係咧，唉，要警告一下小白啊！ 點解咧？ 係啦，咁啊睇下呢個日常八點半區區小節裏邊咧，大埔丁角路咧附近一帶咧， 係真係佢嗰度 好多野豬啊！係啦。咁佢哋咧周圍揾嘢食啦，又會接近啲居民啦、其實咧就你覺得係接近居民咧，其實你而家啲居民係越住越去咗人哋個地頭嗰度啊。 係啊， 咁咪你翻屋企撞到你啫咁樣。咁但係有啲狗主咧就放任啲狗咧去追啲野豬喎。係啊，有啲咧就會設定啲咁樣嘅捕獸器咧，令到唔少野豬咧真係身受重傷啊！陰公係啦， 又唔啱喎咁樣。 野豬問題有啲方法去到處理。你嘅咧，咁人豬咧可唔可以喺個區裏邊咧就係共存咧？咁、今晚就睇下呢、這、一個日常八點半裏邊咧嚇，咁啊呢、這個區區小節咁可以同大家講下噶。咁另外咧就睇睇啦，咁啊喺呢一個咧喺屋企咧做健身房啦嚇，咁、又究竟又得唔得咧？咁我都買咗個啞鈴啊。咁其實咧都有啲危險嘅，譬如有啲位置咧你要重啲先至可以舉到。如果你喺呢一個 gym room 裏面咧，會有個架咁啊。咁但係如果你要將個啞鈴擺去自己嘅心口嘅位置咧，整個過程裏面咧，哎呀會唔會咬親嘅咧咁樣？ 係啊，呢個成日都擔心啊。 冇專業指導 係啊嚇。咁同埋成日話啊嘛，要舉到啱啱就嚟舉唔到嗰下咧最有用噶嘛。但係有人喺你身邊，你就話安全啫、如果你自己一個人咧，呢啲都要留意一下。好啦，咁跟住咧，今晚咧就去到睇下呢一個咧，11:00啊，午夜廣場文學放得開嘅。個題目叫做咧，記者在哪裡？係啦。咁近年咧就好奇怪啊！本来咧就话 Kitty 都知啦，读新闻嘅时候就话咧，记者咧就系、一个咧旁观者嚟噶嘛，系啦，就最好唔好系影响到成件事嘅发生啊。但系近年咧，好多记者都成为咗新闻主角啊，系啊，究竟呢个报道里边咧有啲咩影响咧？咁样、今晚就可以睇啲文学家讲啦。 好，唔该晒 Kitty，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宣布，今朝早6:00起，出入沙田月明村明恩楼嘅居民，必须出示今个月17日至到21日期间曾经参与政府安排病毒检测嘅结果证明。警员清晨抵达明恩楼，拉起封锁线，亦都有身穿保护衣的工作人员为出入的住客验查检测证明。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朝早到达月明村明恩楼视察，他说朝早6:00开始已经有400多名居民提供了检测结果证明之后获放行，只是有极少数人未能够提供资料。他強調，有關行動是希望杜絕漏網個案，政府有決心在社區清零。他又說，如果有人仍然未做檢測，當局已經安排在附近球場設立檢測站，稍後安排人員逐家逐戶登記，如果有需要可以帶居民到場檢測。政府亦都設立2線21585388，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协助。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政府预订三款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数量达到全港人口两倍，首批由内地科兴生产的疫苗最快下个月到港，暂时仍然在查询相关第三期临床研究数据，估计一两日会有公布。他说当局会因应疫苗的冷藏、储存和物流需求，研究为市民接种的安排。其中一款较具挑战性，由复星和拜安特合作研发的疫苗，预计会在社区设立疫苗注射中心处理。至于其他储存方面，挑战性较低的疫苗将会考虑给私家医生参与接种。被问到有意见批评政府抗疫工作不力，陈肇始强调明白有意见认为政府在执行细节上有改善空间，当局会继续全力以赴，以个案清零为目标。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6宗本土病例，患者全部在辽宁确诊，其余11宗输入病例分别来自上海、四川、辽宁、河南和广东。另外，内地单日新增19宗无症状感染个案，没有新增疑似病例。南韩过去一日新增98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事隔一日之后，宗数再度回落至三位数，全国累计有53533宗病例。另外，南韩政府和美国辉瑞药厂和强生旗下的阳心公司签署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采购合同，分别进口1000万剂和600万剂疫苗，预料最快会在明年第二季交付。总理丁世军说，英美等国已经启动疫苗接种工作，政府将会密切关注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争取令到民众早日放心接种。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圣诞节假期至到下周初天色明朗，日间和暖，下周中期显著转冷。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41点，跌93点，总成交金额85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6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46点，跌6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31.2跌17.4，腾讯控股563.5跌7蚊，美团280蚊跌6.8。京东健康181.9跌13.1，中国平安92.4升1.1，小米集团31.75跌1.5，海尔智家系报25.1跌2.5，比亚迪股份193.5跌4.9，京东集团323.2跌9.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59，瑞士法郎0.887，加元1.285，人民币6.537，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221，澳元对美元0.759，新西兰元对美元0.71。日经平均指数报26633点，升108点。港金现价报1731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6.81美元，卖出1877.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坏车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慢线啦，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丽城花园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慢线有坏车，咁龙尾就接近丽城花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近住虎山道桥底一段慢车。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深井就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排到去和斜村。另外由于有渠务工程，沙田的大涌桥路沙角街交界部分行车线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想加啲糖，你想加啲刺激？佢认为最紧要有平衡。有人觉得应使得使先最重要。要煮出啱嘅口味，先要知道大家有咩諗法。2021-22年度财政预算案嘅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快啲上 budget.gov.hk 讲出你嘅主意啦。 2020个世界 IT 事件 reloading。 仲讲 e-commerce， 加下系 social commerce 嘅年代 ，Facebook、Instagram 甚至连 WhatsApp 也 shopping。 往年嘅科技大 show 要搭飞机去睇，今年2020年嘅科技大 show 因为疫情关系，大家可以喺网上睇。你话算唔算有赚呢？ 日 zoom 夜 zoom， 翻工 work from home， 连小朋友翻学都 zoom， 呢个视讯程式令你爱多定系恨多？ 想知道就要听星期六朝早阿 Lu 阿摄知识会社啦。 学界超声道主持 彭美斯、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龚家豪，我是一位香港的中院演奏者，我现在19岁，我由13岁开始学习中院，15岁考入香港演艺学院青少年音乐课程，亦在上年入选乐坛新秀2019，同一年亦都获得梁思豪奖学金入读香港演艺学院。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2020年全球风起云涌， 今个平安夜世界会不会有一夜平安？ 新型冠状病毒， 全球示威浪潮， 各国恐怖袭击， 美国总统大选， 中美贸易战， 中印边境冲突， 黎巴嫩大爆炸。 电视节目2020国际风云大事回顾，重温全球全年大事， 今晚8点， 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浪漫时期的音乐是西方音乐历史上面一种音乐风格，亦都象征着一个时代，主要是用来描述在1820年至1900年期间的音乐创作。这个时期的音乐呢，注重感情和形象的表现，所以它的音乐往往都能够体现出作曲家丰富的想象力。举个例子，贝多芬呢，就是浪漫主义的音乐先驱了。至于钢琴音乐的代表呢，就是我自己都很喜欢的李斯特。浪漫主义的音乐亦都出现了很多小型曲式的结构，例如是小品曲、幽默曲、叙事曲、随想曲、浪漫曲、间奏曲，甚至乎是即兴曲等等。时至今日，浪漫时期的作品流芳百世，如果你都想知多些关于音乐的典故，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嘅莫太，圣诞快乐啊，莫太！ 圣诞快乐啊，林慧！ 我知道你咧，今朝早特登打电话上嚟咧，都系想同身边一啲你好爱锡嘅人咧讲圣诞快乐嘅。 系啊，希 希望我的仔女呢这个圣诞节呢觉得开开心心啦，虽然大家没一起见面啦，因为这个疫情的缘故。 但是其实疫情期间呢反而没一起见面呢、透过可能你说互联网又好或者是呢信息啊电话等等呢隔空去通讯呢，大家都还觉得安心一点，因为起码在屋企呢好像是最安全的嘛。 咁就是。 嗯。有没有特别说话想跟他讲啊，透过今朝早的晨光 Morning Call？ 希望你们身体健康啦，每一日都快快乐乐啦，小朋友开开心心啦。 嗯，你有几耐冇见过他们啊？其实 都几个月啦。 系、大家都避咗啲人潮啦。 系啊，就唔可以大家聚会，因为小朋友细个啊嘛，系、咪？ 系啊，好啱啊！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好似莫太你咁样啦，秉承住呢一种咧，大家都同心抗疫嘅精神，咁啊可以大家早得一日得一日击退个疫情咯。 好啊，好啊。 好啊，多谢晒你电话。 好，唔该晒你。 拜拜。Wish you a merry, merry Christmas from my heart. Wish you a merry, merry Christmas from my heart. 新年里最炽热那点心跳，场面气氛都不渺小。Wish you a merry, merry Christmas from my heart. Wish you a merry, merry Christmas from my heart. 几秒照又重新回复了那前事。情热暖全在世上。Wish you merry merry Christmas from my heart. Wish you merry merry Christmas from my heart. 生活里最炽热那点需要，融掉了冰川多与少。Wish you merry merry Christmas from my heart. Wish you merry merry Christmas from my heart.纪念照逐年的留住了，太紧要。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在昨日的节目里面，我说几乎每年圣诞节我都会在屋企整一个焗芝士来吃，于是乎就有听众问我到底是怎样做的。你识货啊你，如果你喜欢吃芝士的话，这个焗芝士一定令你回味无穷，每年圣诞节都会挂住它的。今早就在吹神厨房这里分享一下焗金文笔芝士的食谱啦。哎呀，小白是不吃芝士的， 不要紧，你知不知 道对象、啊、 在一些情况底下呢，我是、不会 say no 的。 是为什么 呢？特别在一些例如、跟一些日本的大前辈、啊、吃饭，或者跟一些很重要的人。 即是看人啦、啊、简单来说。那些就不吃芝士。 你错了，因为那些人不 friend 嘛。不 friend, 那你就、哎、有些就费事啦，跟工作有关的。那他呢就俾到乜嘢咧，我都會食。咁而且 咧，你應酬就飲酒，你應酬咧就食芝士。 因為佢哋會問噶，佢哋食嗰啲每一道菜，佢哋都會問啊，你覺得味道點啊？所以有啲位咧冇得走，係啦，咁你都要咧去 dab 嗰個味。咁嗰陣時我就即係轉咗第二個模式啊。雖然我就即係都同阿崔傑同講過，就乳製品咧，我真係好少食嘅。 其實你係身體受唔到啊，定係點咧？ 我唔係，其實唔係受唔到， 純粹係唔中意 揀飲雜食啫，應該係。自從戒咗奶之後，就已經唔知點解戒埋啲芝士牛奶嗰啲啦，系啦，咁但系讲翻啦，咁如果你即系譬如出去嘅时候，要食啦，即系食紧嘅时候咧，都会尝试下抡佢嗰个味嘅，咁又唔系话完全食唔到，但系你会食到咧，原来唔同芝士咧，佢嗰个口感啊、黏口度啊、佢嗰个香啊。或者留喺个口入边嗰个味道嘅持久力啊。都有幾唔同喎、 啊，當然啦，因為芝士有好多好多種 啫。即係譬如頭先就咁聽阿崔月彤講話焗芝士啦咁樣，我個腦入邊第一樣諗嘅就係、是，因為我好少，我雖然我都煮餸嘅，但好少處理芝士呢類嘅食材嘅。我喺度諗焗芝士， 我咪開控咗個焗爐之後舉入去，焗佢，唔係隻隻芝士個反應都一樣咩？最多就係應該係由某啲芝士佢嗰個叫做熱度咧，會係不一樣。咁但係都係喺入邊個會唔會有啲特別嘅花巧？有啲要吉窿嘅，有啲要審啲嘢喺面嘅，有啲嘢要揾嘢冚住嘅，定係有啲咩特別嘅方法咧？咁我就可以諗呢啲啦。 嗱，今次咧我講呢個咧就應該係最容易去控制嘅啦。即係如果大家中意食芝士，喺呢個聖誕節咧想有一個好邪惡嘅餐前小食咧，就不妨試下整呢個。咁揀咗咧就係金文筆芝士，金文筆芝士咧就係好容易控制嘅。咁你去到一啲大型嘅超級市場咧，都會喺啲冬季嗰度揾得到，仲要可能有好多唔同款式，即係唔同農場啊出嘅。咁其實佢係一個法國嘅芝士啦。咁你見到就如果你買嘅時候咧，就見到好似有一個木嘅盒仔會包住咗，即係圓形咁樣啦，包住咗，有個蓋冚住咗。咁裡面咧再會有一層紙包住嘅。咁點做法呢？首先咧你就打開個蓋啦。咁個蓋個頂咧就比較闊啲噶嘛。咁你就咧180度咁樣反轉就。吸翻落個底嗰度， 都幾得意喎！ 係啦，就做咗好似一個底盤咁樣啦，就載住嗰嚿芝士，咁啊掹走嗰張包住芝士嘅紙啦。咁有啲人做法咧，就會批走咗個面硬嗰陣嘅。咁但係 因為難處理定係點啊？ 其實冇嘢噶，我自己就唔會批走嘅，我自己就冇批走。咁咧就喺個芝士嘅面嗰度咧就界開一啲坑紋啦。咁就喺呢啲坑紋裡面咧就攝一啲蒜片啦，有冇好香嘅？即係如果你中意食蒜頭， 我想象到喎， 就攝啲蒜片落去咧，切到好薄一片片咁樣。咁然後咧就再加啲 rosemary 啦，係啦，咁啊有啲香草嘅味道啦，又係一棵棵細細棵咧又插喺你界咗啲窿窿嗰度啦。咁然後咧。就淋少少白酒上去啦， 啊呢个好香， 系啦，跟住咧就再加多少少蜜糖啦，咁你咧就可以将佢成个咧放入去个焗炉嗰度焗噶啦。 你想象到，即系佢食落去嘅时候或者闻落去咧。都已經有幾款唔同嘅味會一齊滲出嚟喎。 係啊，好正啊！呢、這個點麵包啦，咁其實咧有啲人咧點完個麵包，即係嗰個芝士溶咗啦，點完個麵包咧，再會加多少少果醬上去嘅，因為其實呢啲咁濃味嘅芝士咧，再加啲甜甜地嘅嘢咧，係有一種好 fresh 嘅感覺嘅。咁、所以有啲人咧又會一路食住嘅時候，可能食下一啲果乾，即係譬如係杏脯乾啊，又或者係無花果啊咁樣，即係新鮮嘅無花果啊，亦都係即係。非常之好嘅。 呢个食法咧，大家要记住啊，因为咧食任何嘢，譬如浓味嘅时候咧，你食第一啖咪好香好味啦，跟住食第二啖，喂都系好香好味。但系其实食第三啖咧，我哋条脷会开始麻木咗，我哋对嗰个味道咧会系适应咗，所以咧系要食翻其他同佢好似股票咁啊，對沖嘅味道 係 啦， 即係好似晾一晾口，即係食壽司咁樣咧，都會食塊姜啦。 係啦，咁你令到你每一次再食嗰個芝士，你芝士整得咁辛苦，或者你芝士好昂貴嘅， 係同埋咁大盒， 係啦，你梗係要重新再品嚐佢嘅味道，先至個價值喺度嘛。 係啦，咁所以呢個咧都係好富呢個聖誕氣息嘅食物， 正啊呢、這個 芝士，咁大家可以試下做啦。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 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我的享乐时代。 琴日阿欧咧就介绍食嗰个咩啊刀削面啊， 系啊凉拌刀削面。 凉拌刀削面啊，睇今日讲啲咩，唔都讲个字食。 系喂，今日讲咧啲睇嘅嘢。 咩啊？ 睇下串流平台啦，因为啊真系冇得出街啊嘛，近排咁啊睇嚟今日平安夜咧，咁啊好多house party 都已经取消咗啦，更加遑论可能六点前你已经要买定啲食嘅嘢啦，咁啊真系啊同屋企人暖粒粒咁样喺屋企咧。过一个咧啊平安嘅平安夜啦，咁啊可以睇下串流平台啲剧，咁啊我自己咧都追翻进度啦吓，我嗰个《金制之国籍勇闯者》咧已经 K.O. 咗啦 ，Kitty 你 K.O. 咗未啊？ 我未啊，我睇到第四五集咋。 行开行开行开，未睇晒嘅行开。 你睇咗对 call 未啫？ 系，喂，俾一晚时间你追下进度好唔好啊 ？Kitty，、一晚追唔追得到？ 一晚追得到， 睇得晒啦，一晚睇晒。 今晚冇嘢做啊，我 系啦， 我会留喺屋企睇嘅。咁阿 O 系介绍咩咧？ 喂，仲有其他咧十零套咧，无论呢个串流平台啦，以至其他串流平台一啲电影作品啦，以至咧一啲劇集啊，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哦。你话、喂，已经煲晒啦，呢个《金濟之國》可以睇下啲乜嘢啊？咁、可以睇下呢一部、哦，即系钟哥应该有兴趣啊，《毕业舞会、哦》攞个咩咧？喂，你最熟悉喎，东尼奖啊！ 哦，呢度我呢度反而我未有摆个 list 里边喎、 啊。嗱，我就帮你讲下先啦。嗱，呢个都系其中一个串流平台嘅作品啦，改编自咧呢、这个东尼奖嘅得奖劇作诶，咁、嘅故事讲述咧四个咧过气嘅百老汇艺人咧，咁、去咗印第安纳州嘅一个小镇咧，咁啊去叫做做一个演出咁样啦，咁、啊当中咧有阿梅姨姨啊、梅丽史翠普，同埋呢个啊 Nicole Kidman 啊主演、啊喂，睇下今晚可唔可以令到你倍添圣诞气氛，睇下呢个毕业舞会啦。 咦，呢套系咪musical 咁样嗰套嚟噶？ 系啊。 咦，我揿过入去睇、啊。 系嘛？ 有料喎、啊，崔洁彤musical 你都知道。 我谂阿梅丽史翠普同埋阿尼哥杰曼咧，喺合作完嗰、那个叫做咩大城小故事啊，定 Big Little Lies 啊嗰个电视剧之后咧，可能已经结下一个合作嘅契机噶。 哦。Big Little Lies 好睇、 啊。Big Little Lies 佢哋两个喺第二个季度咧就有合作嘅、 哦，咁啊呢个唔知中哥会唔会睇睇啦？咁、你话喂唔睇呢个，继续中意咧《Emily in Paris》嗰个女主角、哦，尼尼哥连斯、哦，咁啊另一个都可以分享一下、哦。咁因为咧，即系之前我哋未有个咖啡聚会嘅，咁啊有阿钟哥啦，有敏大人、哦，咁啊有崔洁彤咁样啦，跟住敏大人咧力推一套戏咧，就系叫《曼克》啊。Mank 啊，咁啊讲咧，一个编剧嘅一生嘅咁样，咁啊话编剧咧都啊有啲悲苦啦咁样，咁啊入边咧就揾嚟啊，即系当中嘅男主角咧去演出咧呢、這个著名嘅编剧《曼克嘅一生》啊，咁啊唔知呢、這个阿钟哥觉得 O 唔 OK 啊？女主角就揾翻咧《Emily in Paris》嗰个 Lily Collins 啊去做啊咁样咯，系、啊有兴趣啊呢、這个？ 呢、這个有呢、這个有 呢、這个我都有兴趣、啊， 因为可能都系讲编剧有关嘅故事。 系，我就睇靓女咯，主要系。 我都系嗰句，我原本咧我都有追开《Emily in Paris》啊嘛，我话剩翻最后个两集嘅时候咧，我就跳咗走去睇捉棋嗰个啦。睇完嗰、那个后翼弃兵之后咧，我就翻唔到转头，我睇唔翻啊！Emily in Paris 睇唔翻啊，已 经点会啊？两样嘢嚟噶嘛，轻松嘅时候咪睇 Emily in Paris 咯、啊。喂，我自己都睇紧一套啊，哦，不过呢套咧我未必好推荐喺圣诞嗰度睇，因为咧比较沉重啲啊，即系好似啲攻心计咁样嘅。不过美国版、就叫做《玲珑心计》。点解咁中意睇咧？就系佢讲一班人咧，就系讲跳芭蕾舞嘅、即系我谂你有睇黑田天鹅都知黑田鹅添，黑天鹅咧都知道，即系要跳到去好顶级啊，或者去到一啲国家级嘅表演咧，咁佢哋嗰个争斗系好劲噶嘛，即系可能人事上面啊，即系又靠。靠一啲嘅关系啊，或者以虞我诈，点样可以攞到个首席舞蹈员嗰个位啊？咁样咧，咁呢一套咧，其实就系讲紧呢一样嘢。咁里面又包含咗一啲凶案啊，甚至即系点解无啦啦佢要表演嘅时候俾人运咗喺天台啊？咁样即系一啲攻心计嘅芭蕾舞版啊。 哦， 系啊，我觉得都几好睇。而家我睇紧。 系啊。咁啊，追劇咧就欲罢不能啊！如果咧有啲朋友咧喜欢高科技啊，或者咧外星啊、太空宇宙嘅咧，可以睇下呢一部喎、哦。咁啊，外星人的日常喎、哦，咁样究竟地球人点样分析外星人嘅日常咧？究竟外星人会刷牙咧，会食早餐咧？咁样系啦，究竟佢哋系点样构造嘅咧？咁啊，呢个都我觉得几有趣喎、哦。咁 咩？佢系纪录片定系笑片定系咩嚟噶？ 我唔系噶，佢系半 docu 跟住半真系。叫做俾大家了解一下，脑洞大开咁样啊，想象一下外星人嘅世界啊！ 即系到底外星人使唔使食饭嘅咧？咁样啊？ 系啦，究竟外星人使唔使交汇嘅咧？嗱、呢、這个我真系好想知道，因为佢哋可能用灵魂去相处噶嘛，用脑电波去相处噶嘛。咁究竟佢哋又需唔需要繁殖咧？佢哋系点样繁殖嘅咧？喂，這個、呢个咧都好值得讨论、哦。同埋近排咧，我就睇多好多嗰啲星象嘢啦。因为早两日就唔知土星又好近木星咁样连成一线噶嘛。咁、 关你咩事啫？ 我冇啊，纯粹睇下啫，睇下会唔会咧，即系令到啊， 佢咩都涉猎下噶啦。佢咩都，我话你咩都涉猎下咯。 系咯，咩 都答到嘴啊， 了解一下，唔系啊，可以讲下嘛。嗱，依家好多嘢咧都会赖，哎，点解今日咧，好似诸事不顺噶？点解咁样咁样噶？咁佢水星逆行啊，咁样，咁咧如果啊今日股市大升咧，又可以讲下，喂，冇办法啦，因为土星咧同埋木星咧好近嘅时候咧，个股市就有机会大升噶啦。 即系炒作到咁样啊！ 百几年前都有一次试过咁样噶，咁样即系可能类似系咁样都可以攞出嚟讲下嘛。所以咧唔同范畴都涉猎下啦。咁讲真啦，即系留喺屋企，即系你睇呢啲串流平台咧，其实都系度下日神啫，揿下揿下又一日，揿下揿下又一日，希望疫情快啲过去咯。 岂有此理！你咁样讲啊，你简直咧就系踩低晒所有咧，为咗呢一个呢个演艺界拼搏紧嘅嗰份心血。 我唔夠膽咁講啊！我上次話開住嚟播啊，即係做其他嘢都俾鐘哥鬧啊！佢話咁辛苦嘅製作係俾你開住嚟播嘅咩？係要睇噶， 睇噶嘛？ 系，我一个劇集通常咧会 post 十八次噶，通常咧我会吸下尘啦，停一停啦，跟住冲下凉啦，停一停啦，煮下嘢食啦，停一停啦，洗下碗再停一停咁样睇。 我哋咁辛苦拍戏就俾你过嚟喺吸尘嘅时候睇嘅咩？ 俾你搞弯晒啊！ 嗱，不过我推介另一套咧，见你讲开啊，我最近咧就睇一套叫做即系某一个串流平台上边有一套叫做 Sweet Home。 哦， 即系嗰个甜蜜的家，我唔记得中文译名咩 ，Sweet Home。 但系嗰个 韩国电影，韩国电视剧嚟嘅。 嗰个 poster 好恐怖噶， 佢系 讲啲唔 sweet 噶， 唔系咩？ 咩讲怪兽嘅？ 哦， 即系真系有怪物啊！我令我谂起咧，我八十年代睇嗰啲咩活跳尸嗰啲咧，即系比较啲cult少少嘅片啊。 嗯， 系， 即系嗰类型。但系佢个古仔咧都几有趣嘅。吓，咁佢好简单咧，就系个地球有怪兽咯，咁啲怪兽就开始袭击啲人啦。咁跟住咧，佢講緊韓國啊，全個韓國咧就封咗。咁跟住咧，大家某一紮嗰紮主角咧就離唔開嗰棟大廈，於是乎就喺嗰棟大廈裏邊發生乜嘢事咧，就係咁樣嘅啫。就真係有怪獸出嚟嘅，真係有怪獸。 怪獸定喪屍？我想問鍾哥。 怪獸不是喪屍，是怪獸。 Home 係咪？因為我睇個 poster 咧，我就覺得哇，都好血腥下喎。咁睇嚟 咧，係㗎，係㗎，係㗎。但係你又唔可以話佢好 dark 嘅。不過你喺呢一套嘅電視劇裏邊，你會揾到好多其他電視劇或者卡通片嘅影子。 哦， 即係都係我都係覺得佢係集天下累近創作之大成咁樣咯。 哦，咁啊幾好啊，要攞咗鐘哥嗰一句嚟講啦，就係、是、咧、無論睇咩劇集，最緊要同你中意嘅人一齊睇， 呢個當然 好嘅劇集啦。 係啊， 好啦，咁啊多謝曬歐嘅介紹啦。好，最后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啦，系咁样嘅，部分时间有阳光啊，吹和缓嘅北至到东北风。咁展望咧，圣诞节假期至到下周初都系天色明朗嘅，日间和暖，下周中期咧会显著转冷啊。室外气温而家20度，相对湿度74%。 无论6点开始，还至8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奥、林威、白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几多点？记得保持适当社交距离。